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波特弗里卡近日致电给敬爱的金正同志，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表示，能够以奥尔及利亚人民政府和总统的名义热烈祝贺金正同志而感到高兴，有意努力按照奥尔及利亚和朝鲜两国人民的利益来巩固和发展合作关系。电文指出，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